Hi, everybody. This is Chinese Pod in Shanghai, China.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Jenny, we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lesson. It's about drinking. 啊，喝酒。 Right, and it's the upper intermediate level. 那么我们会看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中国的喝酒文化。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啊，还有交朋友，好像喝酒都非常的重要，是吧？ 对，我也发现。 那么究竟这个对话里面会怎么讨论呢？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 好的。 完了，区域总经理要来了。 怎么，他很凶吗？ 不凶，他对员工很好。 那你还担心什么？ 就是因为他太好了。我才担心呢，他最喜欢请我们吃吃喝喝，可他太能喝了，简直是千杯不醉，而且他一定要员工陪他喝，每次都不醉不归。 太好了，我做梦都希望有这样的老板，可以免费喝酒。 啊，真看不出来，你是个女中豪杰，那我们这次有救了。 放心吧，这次喝酒的任务就交给我。哎，我们老板喜欢喝什么酒？ 他什么都喝。白酒、黄酒、洋酒，只要是酒他都喝。 呀，我喝不来洋酒的。没关系，我敬他白酒吧。 你真能喝吗？我们公司那几个号称酒量好的都被他喝倒了。去年庆功宴他跟大家拼酒，结果没一个人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他一个人喝倒了你们一桌人？ 何止一桌，是一个公司。 我酒量也还可以的，大学的时候没有一个男生喝得过我。 你天生就那么能喝吗？ 对啊，遗传我妈的。以前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喝酒，有一次同学聚餐，我喝了几瓶啤酒一点事儿都没，后来又喝了些白酒也没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把能喝酒这条写进了简历，所以我们人事经理一看就要你了？ 你还真会说笑。对了，这个总经理会发酒疯吗？ 会的，不过你别怕，他不会吃你豆腐的。听说他喝醉的时候只会唱戏。 是吗？太好玩了，我真等不及要和他喝几杯。 啊，蒋，你有没有这样的老板或者同事特别会喝的？ 有。 是谁？ 我不能说。 不能告诉我们的。 也是一种经理吧。 好，那我们看这个对话里说到的经理啊，他是区域总经理，区域总经理。 那么总经理我们知道是 general manager。 对， 区域是 region。 对，就是一个地方， 所以这就是 regional manager。 那今天能喝的就是这个区域总经理，而且他非常喜欢请员工们一起吃吃喝喝，吃吃喝喝。 对，这个有意思，很简单，吃吃喝喝。 对， 那是不是一种 pattern， 一种结构？我们可以， 是的，这种重复的方式呢，就比较的 casual， 对吧？就是非常生活、口语化的。那吃吃喝喝呢，又是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一个 pattern。 那这个喝肯定是喝酒吗？ 对。那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一个人很能喝的话，可能会让大家很害怕。如果他千杯不醉，千杯不醉。 So 1,000 cups of alcohol still doesn't get drunk. 对。 那这个千能不能换一个，比如说万？ 哦，这个很少听到啊，因为那样就太夸张了。 万杯不醉，那百杯不醉呢？ 好像中国人都是百杯不醉是吧，所以也没什么了不起。千杯不醉是最常用的一个fixed term。千杯不醉。还有人喝酒呢一定要喝到不醉不归，不醉不归。 So if you're not drunk you don't go home。 对， 就是一定要喝醉。 对， objective 就是一定要喝醉。那我们今天对话里面啊，这个女孩子她很能喝， 反正说能喝，不知道真的能不能喝。 他的同事倒蛮相信他的，说哎呀，你真是个女中豪杰，女中豪杰。 女中 is among women。 对的。 那这个豪杰是什么？ 豪杰就是胆子非常大的，很有勇气的，像英雄一样的一个人。 Like a hero among women。 对， Superwoman。 对的。但是我们不说男中豪杰。 为什么？ 因为觉得男人就应该是豪杰。 Sexist。 对啊，中文就是这样啊，女中豪杰。好，那有了她以后呢，我们这次就有救了，有救了。 So you'll be saved. 有救了，这个相反是不是没得救？ 嗯，或者没救了。 那也可以说有的救吗？ 不能说有的救，你要说有救了。 嗯，好。 嗯，这次我们有救了。那听说这个区域总经理只要是酒都喝，对吧？白酒、黄酒、洋酒。 对，我们看一下这个洋酒。 嗯， 这个洋就是西方的意思。 对，西洋啊。 这个洋酒包括啤酒吗？ 不包括，因为啤酒我们觉得是太平常的一种酒，好像也不分它原来这个 origin 是哪里的。算。葡萄酒啊，然后这个很烈的，比如威士忌，还有干邑啊，这些 这种烈酒， 嗯，伏特加都算洋酒。 嗯，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喝不来。 嗯，那个女孩子说我喝不来洋酒啊。那这儿呢，她的意思就是不习惯，然后可能也自己非常的不喜欢，就叫我喝不来洋酒。 那跟不能喝有一点区别是吗？ 嗯，不能喝呢可能会让人觉得你是酒量不好，所以你不能喝。但是喝不来，就是说这是我的选择，然后我不喜欢这个味道。 你喝过，不喜欢，现在就不喝了。 对， 嗯， 非常的 determined， 这样， 嗯， 喝不来。有一些人会说，我吃不来西餐， 太可惜了。 是啊，喝不来洋酒也很可惜。那没关系，就敬他白酒吧，敬他白酒。 对，这个结构我觉得有点怪。 哦，因为这里的敬就是敬酒，敬你喝一杯的这个敬。 意思是用白酒敬他是吧？ 对。 但是你也可以说敬他白酒。 啊，没错。所以敬是非常的容易使用的啊，方便使用的。 敬他白酒。 嗯， 用白酒敬他。 都可以。 OK。 也可以说我敬他一杯，对吧？ 嗯， 敬后面可以换好多的这个词语。那我们再看一下号称，号称这个意思就是自己说自己怎么样， like claim to be。 对， 那他们是怎么用的？ 公司几个人呢号称自己酒量好，对吧？号称酒量好的。 So they claim to be good drinkers。 嗯， They claim to have a high tolerance for alcohol。 对，但是呢都被这个经理喝倒了，喝倒了。 那倒就是 fall over， 对 ，topple， 是的。 那这个是真的，就是喝倒了，真的是 like literally get so drunk you black out and fall over。 不是，也可能是啊，但是它这里是一个比喻，就是说都不行了， 可能有点夸张。 对，就是说这个喝的都已经吃不消了。 So maybe they actually stopped drinking because they couldn't drink anymore。 对的， 也是 喝倒了，对。 嗯， 好，那么经常在这个公司庆功宴，对吧？庆功宴上面要喝很多酒。 那庆功宴是 like a company sponsored dinner？ 对，基本上是，因为这里的这个功就是说的功劳、成就。一般呢，我们是形容在工作上面取得的成就，所以 so it's like a party or celebration。Thanking the workers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achievements. 是的，这个叫庆功宴啊，或者什么运动员比赛得到好成绩回来，也会有一个庆功宴。 嗯， 庆功宴啊，在庆功宴上面呢，经常会拼酒，拼酒。 那这个拼是比赛的意思吗？ 对，而且是那种很厉害、很激烈的比赛，比如我跟你拼命了。 Okay, so it's like an intense drinking competition. 对，拼酒啊。那么这个经理有多能喝呢？喝倒了一桌人，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同事就说：“何止一桌啊，是一个公司，何止？” 这个何止跟不止一样吗？ 何止更加的这个程度更大，更厉害。 So 不止 would be not just. 对。 何止 is like way more than. 对的。 嗯， 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很能喝的女孩子啊，她好像是遗传妈妈的，对吧？遗传我妈的。 Yeah, let's look at this grammar. 嗯， 遗传我妈的。 对， 没有什么从到向，没有什么方向。 是的，那遗传这个用法在中文里面好像有一点乱， 就有的时候我们也说我妈遗传我的，或者我妈遗传给我的。那当然我们今天在对话里用的是这个女孩子说我从我妈妈那里遗传过来的，她就直接说是遗传我妈的。 因为是遗传，你知道是她妈 给 她的。 对，就是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就行了，那么就不需要用这个词语来表示方向。因为你可以听得懂。好吧， 真方便。 遗传我妈的啊。那很多人喝醉酒以后啊，不能控制自己，就会发酒疯，发酒疯。 So it's like getting wild and drunk. 对。 Drunken frenzy. 对，然后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对吧？不一样的行为。 那如果喝醉了就哭了，算不算？ 如果哭得很厉害，像 drama queen 那样，也就算发酒疯。 哦，但是一定要夸张一点是吧？ 对，夸张的举动就是发酒疯， 就是一定要疯一点。 好，今天学了很多有趣而且实用的词语和用法，我们现在再来重温一下对话。 OK. 完了，区域总经理要来了。 怎么，他很凶吗？ 不凶，他对员工很好。 那你还担心什么？ 就是因为他太好了我才担心呢。他最喜欢请我们吃吃喝喝，可他太能喝了，简直是千杯不醉，而且他一定要员工陪他喝，每次都不醉不归。 太好了，我做梦都希望有这样的老板，可以免费喝酒 啊。真看不出来你是个女中豪杰，那我们这次有救了。 放心吧，这次喝酒的任务就交给我。哎，我们老板喜欢喝什么酒？ 他什么都喝，白酒、黄酒、洋酒，只要是酒他都喝。 呀，我喝不来洋酒的。没关系，我敬他白酒吧。 你真能喝吗？我们公司那几个号称酒量好的都被他喝倒了。去年庆功宴他跟大家拼酒，结果没一个人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家的。 他一个人喝倒了你们一桌人？ 何止一桌，是一个公司。 我酒量也还可以的，大学的时候没有一个男生喝得过我。 你天生就那么能喝吗？ 对啊，遗传我妈的。以前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喝酒，有一次同学聚餐，我喝了几瓶啤酒一点事儿都没，后来又喝了些白酒也没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把能喝酒这条写进了简历，所以我们人事经理一看就要你了？ 你还真会说笑。对了，这个总经理会发酒疯吗？ 会的，不过你别怕，他不会吃你豆腐的。听说他喝醉的时候只会唱戏。 是吗？太好玩了，我真等不及要和他喝几杯。 哎，这样我自己觉得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这个喝酒文化好像有一点点偏见。 什么偏见？ 有一点 stereotype 或者 prejudice， 就觉得我们好像都是特别爱喝的，然后会 bully 你，欺负你，逼着你喝，是这样的吗？ 好像是有一点这种偏见，因为很多老板都是这样，对吧？ 哦，也可能我生活当中，因为我是一点酒都不能喝的，那而且呢，女孩子就是可能别人也不好意思逼你。所以我自己没有碰到这样很难堪的经历啊，但是不知道听众 好像是有的。 不知道听众你们有没有这样traumatizing events 比较痛苦的经历啊，都欢迎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跟我们分享。而且呢，我觉得喝酒也不一定要拼酒，对吧？ 对， 不一定都是痛苦的经历，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很好的喝酒的经历。 But sometimes it's a display of manliness and guys just have to get into it. Ego Male ego, 对。 好，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再见。 ChinesePod.com. It's 妈 Not 妈 That 妈 Hard 妈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com.